晨曦，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以后，有人说这个孩子克周围人。 你瞎说什么呢？ 晨曦，你要不 动，就算被克，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才结束。但是如果现在分开，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。没有你的一辈子不叫真的一辈子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103集。本来夏九家并没有感觉到这件事情与他有关，难过了一下下，祈祷了一下下，但是忽然之间他父亲夏永和周五晚上的话便闯入了耳膜。 去北欧，不过一个东欧同事希望换换，早回两天给他女儿过个生日。我想想。 夏九家想，应该不会有事，就算换了，旅行团那么多，全国各地到处都有，不至于就那么倒霉。不过安全起见，夏九家也还是点开最近通话，没有看到未接来电，百度了下旅行社的电话号码，打了两遍没有人接。 都快12点了，肯定下班了， 夏九家嘟囔着，然而心脏砰砰直跳，还是不太放心，又点进微信，用夏永和账号密码登录上去。夏永和的微信账号是夏九家用 QQ 建的，他记性又好，因此记得账号密码，想忘都难。登录以后，他一眼便看到夏永和同事群里在狂刷消息，此时群中夏永和的同事张庆和王贺正讨论办法。 老夏妹妹明天早上去办签证。 不是，真不告诉老夏儿子啊？ 不太清楚啊，老夏的紧急联络人是他40多岁的妹妹。老夏妹妹的意思是，老夏儿子高三，马上高考了，你说这万一，哎呀，这不影响前途吗？没事儿肯定最好啊，这要是有事儿啊，家里满满，先让孩子学习完再说。 我觉得不行，有点自以为是。 要是真搜不着，孩子知不知道也没有多大区别，又不涉及最后一面。怎么说呢，说句那啥的话，现在这情况真有万一，那不就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吗？何不早点告诉呢？ 哎，我不说了。 夏九家脑子嗡的一声，仿佛许多黄蜂在耳膜内振翅，嗡嗡嗡的，既烦且痛。出事的竟然真是自己爸爸所带的团，他爸爸就在大巴上，而且现在失踪的六人当中。手机屏幕上群里还在快速闪过信息，另一个同事陶也问， 事故原因是什么呀？ 据说是在桥上，咱们雇的那个战斗民族本地的司机强行超车，结果发生碰撞，车祸之后咱们的旅游大巴翻过栏杆坠海。 夏九家有生理性的低血糖症，此时眼前阵阵发黑，脑子发麻发木，急忙撕开手边软糖含了几块冷静一下，在群里噼里啪啦的打字。 我是夏永和儿子夏九家。 群里立即死一般的寂静。夏九家继续打， 叔叔阿姨，麻烦给一下 CC 旅行负责人的联系方式，万分感谢。 他要去俄罗斯，首先他必须得接触信息。夏永和的17岁儿子就在现场在等待，也许能给搜救方面一点压力，比如叫原计划持续48小时的搜救持续到49小时、50小时。其次他希望夏永和睁眼看到自己，新闻不是讲了吗，有的人受重伤，那么家人朋友一定能给他们提供一些力量，如果关键时刻不能待在附近，他这个当儿子的还有什么用啊？最后自己必须忙碌起来， 否则他会一直想象那些图像可以将人活活压垮。群里沉默许久，一开始就主张告知的王赫才甩出一串数字。 刘总，185-843-57395。 谢谢阿姨。 刘总手机占线许久才被接起，出这种大事也不知道责任在谁。刘总声音带着慌乱以及暴躁，夏九家喉咙发紧，眼皮直跳，他努力控制着情绪。 刘总您好，我是夏永豪儿子夏九家，刚刚得知爸爸还在失踪，我和姑姑想去现场。 果不其然，刘总勉强应付，开始劝阻。 哎呀，你才17岁，这种事情 我要去现场。 行吧，明天一早你和你姑去办加急签证，然后一同。 刘总，我等不及，我这边有个提议。 就算加急也还需要制作签证，绝不可能当场拿到，快也1-2天，慢要2-3天。 什么提议啊？ 我刚查了，富额个人旅游得签，但是富额5人以上团队旅游免签，有在旅游局备过案的领队就好。出了这种事，旅游公司那边肯定要派人去的，咱们就再加点人，攒一个团，等到了俄罗斯也没有人知道究竟旅没旅游。 父亲就在旅行社有正规工作，这种事情归根究底方便许多。刘总早就听说夏永和的儿子是R中的学神，心想是挺厉害，不过还是断然拒绝，语气重新带上不耐。 哎呀，不行，我们无法承担责任。 我会很乖的跟在旁边的。刘总，我没妈妈，只有爸爸，真的，我真的无法等待签证。我们自己负责开销，旅行社光烧上就好了。 钱不是问题，可以管姑姑舅舅借。两人掰扯半天，最后刘总沉默几秒，开口： 哎，没有必要传个团队，目前旅行社还没有收到整顿通知，明早正好有个团要走莫斯科线，你跟着，等到了莫斯科后啊，与我和张总离队去克拉斯诺达尔，自己注意一点啊，一路跟紧了，到那儿就说自己也是旅行社的。至于你姑，明早照常去领事馆，好吧。 许多自诩聪明的人凡事都爱走个捷径，夏九家全听懂了。 好，明天几点？ 4:30到 CZ 旅行，7:20那趟航班。 那是出事以后最早一趟航班。放下手机，夏九家还是感觉不太真实，他仔细回想爸爸离开家前都干了什么，讲了什么，却模模糊糊，完全无法记起，很可能是父子两个最后一番对话中的任何一个字眼。那时候的他们十分像是卢浮宫名画《美杜莎之筏》上面的人，兀自把船划向远方，完全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。夏九家踉踉跄跄推开了338寝室的门，沈西一看见夏九家的脸色便吓了一大跳，急急忙忙走到夏九家的身边，伸出手揽住肩。动，怎么了？ 沈西，明早替我向杨树国请一个长假，就说有事，我也会给他发个短信的，但麻烦你再讲一次。 沈西却没答应，语气难得严肃。东，到底怎么了？ 别问了。 东宝，有什么事是连我都不能知道的吗？夏九家愣愣地看着沈西。是啊，他打算与沈西共度这几十年，有什么事是连沈西都不能知道的呢？他一向强大骄傲，不想叫人同情，可是沈西明明就是不同的人啊。夏九家的胸膛剧烈起伏，努力保持平静，坦言： 我爸爸出事了，你看新闻了吗？月亮载着中国游客的大巴